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到这儿了？果汁哎！你怎么不干了？ 我真死了。 您看我这个祷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你商量什么事儿？ 念祷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念祷词加俏皮话 啊， 那乱套了。 我看一样。 来了啊， 来了。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我又死一回。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啊， 他就老和尚搬家。 这怎么讲？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这是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这是 嘿嘿完蛋了。 瞧这热闹劲儿，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这是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这是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这是 水平比脚高。 嘿，这叫比脚高。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这是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这是 太难过了 啊！ 坛子里头打屁粪， 这是 想不开呀。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俏皮话。李伯祥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当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李杰臣是一名民间艺人。日本侵华时期，北方的生活十分困难，6岁的李伯祥只好随父亲到南方逃难。他们在徐州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遇到了山东快书演员高元军等一批艺人，正在撂地儿卖艺。小小年纪的李伯祥时常帮着他们收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李伯祥不知不觉和父亲学起了说相声。李伯祥回忆说，直到今天我都回忆不起来当初自己为什么学相声，有什么目的，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学说相声的过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相声能讨口饭吃。1946年，年仅8岁的李伯祥在南京首次登台演出，虽然年龄小，但他的表演却十分老练，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观众将小神童这个绰号送给了他。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规矩论》。 梦下园林， 这就唱上了。 草木长，楼台倒影如池塘。 白菜青云淡雾， 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薄日里神魂颠倒，他情思倦，到晚来彻夜儿无眠，恨漏肠。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迎春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裸体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好。 还是真有味儿。 白云鹏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 哎， 第八度声音挂点嘶哑，您主要听的是味儿。 哎， 当然了，我们听戏听大鼓也要听嗓子，但是也要听韵味。 对， 光有韵味您一点嗓子没有也不行， 就是， 但光嗓子大也没用。它各行嘛，它都有各行的规矩。 对 啊，你比方说经理， 啊， 经理有规矩， 经理有什么规矩？ 讲究四个字， 哪四个字？ 掌握信息。 哎， 现在是信息社会。 对， 您说我趁500万 啊， 一堆废纸，主要是消息， 不错， 您信息来得通， 嗯， 您马上您这个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呢，对四化、对国家建设，都有好处。 对， 掌握信息。 哎 哎，服务员也有几个字？ 服务员哪几个字？ 说话客气， 嗯， 对不对？ 对， 为什么说话客气呢？ 啊， 顾客他爱听啊。 嗯， 如果说来了这个一般的老师了， 嗯，哦， 您来了。您请坐。 哎 啊，要是来了女同志， 哦， 这位女士， 嗯， 您请坐。 哎，客气， 四个字，说话得客气。 对， 老大爷、老大娘来了， 嗯， 怎么说呢？ 怎么说？ 老大爷、老大娘， 嗯， 您这边坐， 您这边坐， 您擦桌子。 对， 临走的时候，服务员的时候， 嗯， 得把老大爷、老大娘送出去， 得送出去。 老大爷慢走， 您慢走。 老大娘您慢走， 哎， 下回再来。都好了， 哎， 千万注意身体。 嗯， 老公们俩慢走， 老公们俩慢走， 哎，老公们俩慢走， 多客气， 多客气， 嗯， 说话的规矩， 哎， 说话客气， 啊， 老公们俩慢走， 就是， 老公们俩慢走， 哎， 老大爷老大娘爱听， 爱听， 这服务员， 嗯， 多好， 嗯， 啊，老公们俩慢走， 哼， 这是北京的一种尊敬人的话， 哎， 老公们俩慢走， 嗯， 老公们俩怎么写？ 怎么写？ 就是公共汽车那公 啊， 母就是母亲的母， 哦， 这两个字结合一起叫优化组合， 好听 啊，老公们俩慢走， 哎， 哎，老公们俩优化组合， 哎，多好听， 老头老婆都爱听 啊。 别分开说， 分开行吗？ 分开说打起来了， 是吗？ 公的慢走， 嗯 啊，母的慢点。 炒菜大师傅，炒菜大师做菜 啊， 做菜 讲究规矩。 哦，做菜有什么规矩？ 做菜讲究16绝。 哪16绝？ 哎，16字。 嗯， 您就是千变万化，多样菜也离不开这16个。 您说一说， 煎炒烹炸焖炖溜高蒸烩煮烙汆让扒烧， 说的对， 怎么样？ 嗯 啊， 好， 16个字。这是，啊，这个做饭做菜规矩。这个比方说有的客人， 嗯， 啊，有的同志有的朋友请我李伯祥， 嗯， 啊，包括咱们的领导， 嗯， 部长也好， 对， 或者是科长也好， 嗯， 台长也好， 嗯， 这个市长也好，或者哪位朋友也好， 嗯， 咱们大伙都吃饭去， 吃饭 啊，这个咱们到饭馆吃饭， 嗯， 放这一坐啊，我得举例子啊， 嗯， 吃饭也有规矩， 哦，吃饭还有规矩， 吃饭讲究仨字， 哪仨字？ 吃饭讲究哪仨字？ 啊， 大伙记住了， 你说一说， 咱当个笑话说， 哎， 吃饭这仨字 啊， 笑话， 嗯， 讲究是这个记住了，啊，叫文。准狠， 哦，文准狠， 这是吃饭的规矩， 哦， 文准狠， 哦，讲究那么仨字， 哎，这大有文章， 哦， 每个字里边就大有奥妙， 都能解释。 文准狠， 那我问问你， 嗯， 您先说说这文， 文就是心要稳， 哦，这心要稳， 既来就得安着， 哦， 别慌，噔噔噔跑楼上去了，你一喘到吃菜去了， 啊，这是心要稳， 最好 啊，行了，上前慢走。啊，李爷，行了， 心要稳，既来是随有我那份，跑不了。 嘿，好，真好， 心要稳。 哦，这是稳。 哎， 那么准呢？ 眼要准。 哦，眼要准。 这桌子面多大？ 嗯。 菜放的位置？ 嗯。 离我多远？我个儿多高？ 嗯。 胳膊多长？ 嗯。 伸出手来，往那一掐，够得着，够不着？拿眼睛一看， 嗯， 有亮没亮？ 嗯。 眼要准。 哦，眼要准。 哎，心要稳，眼要准。 那么狠呢？ 这是关键的一环 啊。 手要狠， 手要狠。 哎，夹菜的时候别客气， 嗯， 一定要手先到，话后到。 哦， 夹菜的时候怎么夹呢？ 怎么夹？ 筷子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拿 啊， 这筷子别这么拿。 哦，不能 这么拿，吃亏。 嗯， 鸭子嘴上下拿。 哦，得这样拿， 横穿平端。 嗯，还得横穿平端。 哎，您比方说啊， 啊 大伙儿吃菜。上了一个山东大菜，这比方讲，上了一个扒肉条， 扒肉条， 扒肉条山东菜，一般来说都是1尺4的盘子，14条肉条为标准。我说错了，大家批评。他那个肉条是什么呢？是汉民菜，一般的都是猪肉片。这个猪肉片啊，4寸来长，啊，3寸来宽， 嗯， 这个3分来厚，7分瘦的，3分肥的，14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摆着。 嗯， 你的筷子呢得这样， 哦，得这样 夹的时候， 嗯， 首先到，话后到 啊。 脸薄吃不着，脸厚吃够。 哦， 啊对，就这样了，就这一下子， 怎么样呢？ 14条扒肉条 啊， 最低得过了12条半。 12条半， 真能下。告诉您几位啊，筷子往回来的时候， 嗯， 头朝上， 干嘛头朝上？ 就是掉你袖子里的。 真能研究。 哎呀，吃完了回家拿肥皂粉洗去，反正也够本了。 嗯， 但有一样，你十四条扒肉条一大篮子 啊， 你最多也就加整个十一二条。 哦， 您得给那些得留几条， 还得留点。 有这么一句话，咱做事别做太绝了。你逮鱼你不能下绝活网， 就是 你太干嘛了也不行 啊。 上回我舅舅出一毛病， 您舅舅， 我舅舅在过去那社会，他老剃光头，我舅舅锃光瓦亮，好家伙，脑袋剃烟光里。脑袋剃完了还得拿布擦，锃光瓦亮。他那天也请客吃饭去了啊，他那过去社会上那个菜他没辙 啊， 拿起筷子来，哎，老舅爱吃这个，走， 怎么样？ 这一筷子有一个你知道吗？ 哪个？ 黑拉拉，好家伙，连根儿吧，这一下连菜盘子都端过来了， 全归他了。 对过有一老头，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 能不生气？ 掏起茶碗来照我舅舅脑袋上，啪嚓就把脑袋给插破。 哎呀， 茶碗也碎了，脑袋也破了。和我舅舅鞋也下来了。哎，你这老头不像话，你怎么把我脑袋插破了？老头说一句话， 说什么了？ 把我舅舅逗乐了。扒肉条吃不着了，我来一茶鸡蛋吧，我。 茶鸡蛋。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演员李伯祥天赋聪明，记忆力和反应力都非常过人，很多段子对于他来说是一学就会，还有一些则是一听就会。经过父亲的一番指点后，15岁的李伯祥已学会说学逗唱各种类型的传统相声100多段。由于李伯祥8岁就登台演出了，18岁的时候同行们送给李伯祥一个外号，小老艺人。为了在艺术上能够得到深造，李伯祥又拜著名相声艺人赵佩茹为师。虽然是代艺拜师，但是李伯祥学习起来特别谦虚，经过刻苦磨练技艺，20岁时李伯祥就已成为优秀青年演员了。说到这儿，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片段《百吹图》。 观众同志们， 小将， 我现在就要开始吹牛了， 祝你成功，吹出亚洲去。小将，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第二吹就行了。 行，今天呢，我是既来之则吹之。 对， 各位观众，比别的我不行。要说吹牛啊，在座的这么多位观众，包括你李伯祥，你们哪位都比不了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十几年的吹牛历史了。 差多了，我有40多年的吹牛经验了。 哦，告诉你，我的能耐可比你大， 我的本事比你强， 我相声比你说的好， 我的相声比你说的棒。 我的相声能把各位观众给逗乐了， 我的相声能把大家给说笑了， 我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我能把你说得上吐下泻。 我你是传播火乱， 本事比你大呀， 我的相声比你作用大， 我的相声比你贡献多。 你知道我的相声有多大作用吗？ 你的相声多大作用我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哎， 山西省的省会 哪里？ 太原市。 山西有个太原市， 太原市有一个大歌舞厅， 有一个大歌舞厅， 前些日子着火了， 这可咋办？ 就这个大火呀、 烧 了3天3夜， 是 全市的消防队都去了，他愣没救灭， 那不就没有办法了吗？ 最后用小货车把我给接去了。 接你这个胖同志干什么呀？ 到那儿以后 啊， 我冲着这个大火嘚不嘚嘚不嘚说了这么一段相声。 哦， 您再看那大火， 瞧瞧这火苗子， 抻溜 我见小， 抻溜 眼镜 吧唧， 怎么回事？ 它灭了。吹相声能救火， 杜老师别高兴，你能救火这比不上我。 你怎么样？ 离着天津市、北京市不远，往那边走有一个唐山市。 哦， 唐山市有一家奶牛场 啊， 奶牛闹情绪不下奶了。 嗯， 哎呀，奶牛不下奶，厂长急坏了，这会儿捡了钱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啊？ 赶紧拿直升飞机快到天津市，把这个说相声李伯祥老师接来了。 接你干嘛？ 到了奶牛场之后，这嘚不嘚嘚不嘚，随便说了一段小相声。哎呀，感动的那些奶牛啊， 啊 顺着眼睛里头往外窜牛奶呀、啊。 行了行了行了， 牛奶 怎么了？ 牛奶流的太多了 啊， 开始防汛了。 哇，牛奶防汛， 小伙子们都洗奶澡了。 好好

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直到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51年，琴书泰斗关学曾在单琴大鼓的基础上用北京口音演唱，并重新定名北京琴书。从此作为北京曲艺的独特标志，北京琴书成为深受北京人喜爱的艺术门类，并且通过关老生前的不懈努力创作并演唱了众多的经典名段，有针砭时弊的，有歌颂英雄的，也有继承传统的，真的是异常的丰富。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北京琴书中的名段《幸福泉》。 这个泉就是泉水的泉。幸福泉这个段子，其内容离我们有了一些时间，它当中歌颂了领袖，歌颂了共产党，听起来也是十分的吸引人，作品当中的情感韵味相当的好。听着关老嘹亮的嗓音为我们唱出这个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古训，会让我们再次领悟出其中的深邃含义。这个段子是关老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而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也是上世纪70年代录音的版本。由于当时的录音条件有限，音质并不稳定，还请各位听众多多见谅。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个段子吧，关学增带来的《幸福泉》。 四重重的晚霞照南山呐、瑞金县巍巍宝塔如云端，沙洲坝众乡亲吃罢了晚饭，急忙忙聚集在一口水井前，启动手是你一敲来我一铲啊，把一面纪念碑立在井边，碑文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委员。乡亲们手扶着碑文，心潮反转、怀念着长征北上的毛委员。沙洲坝自古缺水，人民受苦难啊，喝的是池塘泥水，暂悠闲。毛委员总穿着草鞋裤腿高挽，为我们踏遍沙洲寻水源，他亲自选好这挖井地点，带领着干部战士到村前，挥铁臂破土层，大地精湛五阴处光闪闪，映照蓝天。一锹锹泥土挖走苦和难，一滴滴汗水换来幸福泉。这时候有人打上水一关，这个人身高大肩膀宽，虎背熊腰好威严，他就是有名的老石匠，名叫杨宝全。他把那幸福水给每人都倒了一碗，众乡亲同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委员。幸福水甜又甜，源源不断啊，点点滴滴润心田，饮罢清泉啊，把幸福的眼泪沾。 抬起头遥望着红军和毛委员，此时节大地山林已被寒霜染，亲人啊，瑟瑟西风，您可曾穿上棉？路迢迢，野炊缺粮，你用啥当饭？夜沉沉，密林深处，您们怎眠？盼红军战胜征途风和险呐、啊，奏凯歌红旗漫卷返江南。虽然您今日长征人去远，定保住这幸福之泉，永不断水源。众乡亲满怀深情，把亲人思念，在杯前你亦难舍，不愿把家还呐、啊。猛听得啪啪啪一阵枪声乱，又传来声声犬吠，到村前一伙人手持枪支到处乱窜啊，原来是凶狠残暴万恶的还乡团。为首的这个人一脸横肉，凶眉恶眼，他就是还乡团长，名叫林凤仙。只见他乐舞扬威，插腰站，气汹汹，恶狠狠，口吐狂言：穷鬼们，我林某今日重回返，为的是仇报仇来，冤报冤，谁翻了我家的房地产，我限你3天之内要偿还。共产党村干部要挨家搜遍，捉住了砍头摘心，我祭祖先呐、啊。说完话，他咬牙切齿，围着警察而转呐、啊。见碑文这两行红字，他气得眼发蓝，来人呐，把碑和井全给我炸烂。是，众匪徒急忙应声走上前，从腰中取出来几颗手榴弹，咬开盖抬臂膀，马上要拉弦。住手，如惊雷震天地，一声高喊啊，众匪徒目瞪口呆，心胆寒。就只见人群中站出一位老汉，他正是那老石匠杨宝全。林匪说： 杨石家，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快闪开，不然老子我送你上西天。说着话，噌，拔出手枪，一道寒光闪，那乌黑的枪口对准杨宝全。众乡亲都为老杨捏着把汗，一个个屏住呼吸，紧握双拳。老石匠镇定从容，脸色不变，挺胸膛，二目圆睁，叫声林凤仙。这口井是毛委员亲手来修建呐、啊，这口井他和我们血肉紧相连，这口井为穷人解除仇和怨，这口井凝聚着党的恩情重如山，想尽毁十倍断，势比登天难。林凤仙一声狞笑，狠毒又阴险，看起来你和赤党是藕断丝连，既然是你不愿意把背景炸烂，好，那咱就不炸了。听说这碑是你做的，那就请你把碑文凿掉，这口水井我也要你自己填。说着话一摆手，有几名匪徒已侮辱风犬，明亮亮锋利的刺刀对准杨宝全，快快停，不然老子就捅了你。刺刀尖儿步步逼近，杨老汉在左右紧紧顶住两肋间。老石匠慢慢的拿起了铁铲，弯下腰挖泥土，就要往井内填。众乡亲只急得连声呼喊，老杨不能填呐、啊、咱可不能填。乡亲的话老杨好像没听见，依然是慢慢端起手中先，望碑文是毛委员伟大身躯在面前站，只觉得热血沸腾，力量增添，猛回身抡铁铲，急如闪电，啪嚓嚓将一名匪徒的脑袋铲去了半边，穿过去躲过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吓得敌人纷纷后退。那林凤仙把狼眼都瞪圆，猛抬手，啪啪啪，连发三弹。啊！老石匠手捂着胸膛，鲜血透衣衫呐、啊。忍剧痛猛拉弦，他扔出去手榴弹，轰隆隆弹片横飞，炸死了林凤仙。众匪徒被炸的是腿折胳膊断，真好似狼哭鬼嚎，乱成了一团。众乡亲高举起扁担铁锹，齐声喊呐、啊，保红警是为亲人报仇冤。怒吼声吓得残匪是魂飞魄散，急慌忙抱头鼠窜奔了西南。 这时候老石匠栽倒在地，呼吸困难。老杨，老杨啊，乡亲们围聚在身边，老石匠昏沉沉睁开双眼，只见他一步一步爬向井边，墙支撑，手扶着碑文，深情无限，胸前血染得那两行红字分外鲜，两只手紧抱着石碑，闭上了眼，安详的面含微笑离开了人间呐、这就是沙洲坝人民舍身护井，忠心赤胆呐，保卫了毛主席亲手开掘的幸福泉。洗尽着这幸福泉水流不断啊，流千载永万年，世世代代润心田啊。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毅，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今天就让咱们一起来听听关学曾演唱的经典北京琴书名段。下面这个段子可是特有意思，我相信啊，只要您一听肯定会被其中的幽默深深感染。这个段子是关老在1989年创作并演出的，虽然讲述的是农村的小故事，但传达出来的寓意确实涵盖了全社会，并且呢，这个段子运用了非常精妙的手法，借鉴了相声的技巧，把底儿的包袱干净利落的一抖，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好，让我们来听这个幽默的经典段子吧，同样由关学曾演唱的《怕婆村》。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王一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天天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离县城很远有一个小村儿啊，村西头有个大院，那院里有很多人儿，原来这些人正开怕老婆花儿，讲话的是村长，他留着小胡子儿。乡亲们，今儿的会特别，咱不要光棍儿，咱们都是有妻子的大老爷们儿，女人和孩子也不能参加花儿，咱们都要